大家好，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的录音时间又回来，都是情商花的笋哥在做录音。今天我们讲一集完美性爱经验。在小弟的完美性爱经验里面有两单。两单东西里面、我都很深刻印象。第一单是什么呢？那时候做学师仔，我记得。做假牙学师。假牙学师的时候呢，你是不是电话响？ 不是，出面。 咁假牙學師嘅時候咧，有一個師傅咧就好撚爛滾，咁佢就同我講：，喂，狗啊，嗰度啊有波妹屌啊！哇，嗰陣時講起波妹真係，哇，屌你老尾真係，個人精神為之一振。嗰日翻塑膠帽，翻假牙帽，做撚到鼻靚遮咁撚樣，一講起波妹話發達，嗰陣時屌波妹，八幾年嗰陣時都要七嚿水啊！ 八幾年七嚿水， 八幾年 人工有幾多咧？ 我嗰陣時人工2000蚊。 2000蚊啊！我屌用十日嘅工资去屌条女， 系啊，七嚿水， 真系好舍得噶咯， 好舍得。咁嗰阵时，哇！屌你老尾，未试过嘛，波妹喎，屌你老尾，梗系试下啦。咁啊，死做烂做啦，咁啊，屌。 咁系酒店房定系咩咧？ 咩啊？屌鸡斗嚟嘅啫嘛，酒店房你开胃啊！咁啊，真系上咗去搵个波妹。咁啊，一上到去一放工，咁啊，去到旺角啦，咁啊，去到一间，我记得好似叫。彩虹嗰間嘢， 即係有彩虹， 咁執撚咗粒啦，而家彩虹哥，咁啊去彩虹，咁啊彩虹嗰個咧就揾我話喂要揾件波妹，唉成個波妹，屌你今日例假喎，咁話例假，我心諗屌你老尾儲撚咗成個月錢，你先話嚟例假，唔撚係啊嘛，咁啊，介紹件好嘢俾你，我心諗唉屌你老 尾，都 冇 嘢， 都好撚失望噶啦嚇。一上撚到佢一入到嚟點咧？咁啊嗰陣時又冇而家嗰啲咁啊，叫你自己沖下涼先嘅。咁啊嗰啲馬攬，咁啊自己沖下涼先啦。咁啊自己沖涼先咁啊喺度等佢。條女上到嚟仲係拎住個袋啊，即係拎住 luggage， 啲嘢行李都係啱啱即係可能落車冇幾耐。咁嗱，我嗰陣時係17歲幾18歲，嗰條女應該19歲到，咁啊高我半個頭嘅，個樣就真係。我喜歡那個 tap 是靚女來的，皮膚很白滑的，咁一入到嚟，哇，碌撚都半硬噶，即係真係見到好靚女，蝴蝶波大波，咁一入到嚟咧，佢幫你吹兩下，咁都哇硬得好緊要，咁啊再瞓低嘅時候，佢係佢坐上嚟嘅，佢坐上嚟，哇，見到對波真係靚多啦，咁啊，哇，呢一摸落去冇幾耐，佢熬兩嘢啊出嘢啊，咁出咗嘢之後，真係好懷念呢個女仔，因為我仲記得佢啲笑容啊，佢個樣，咁真係好靚嘅。 仲咪仲要係好短暫個時間。 係。 你入去即係搏咗唔夠兩分鐘啫。 咁啊，使啊四嚿三嚿幾啦，屌你三嚿。 咁啊，要努力做咗幾日嘅。 咁。那次是一次幾 我人生裏面幾好的經驗，另外一次就是即是你話你一想起你有什咩嘅性愛經驗，呢次是第二次，即是你話我人生裏面都即係好多女人一起過過，但你話最即係令到我刻骨銘心的性愛經驗是呢兩次，佢一令到一上到去，我不知道大家去過以前日式自壓未嚇？咩叫日式自壓咧？嗰啲日式自壓咧，嗰啲房咧就係、是、唔係房。佢將一啲榻榻米，一張三尺乘六尺啦，三六尺嘅榻榻米，係包一啲黑色嘅硬膠嘅，黑色嗰啲硬嗰啲車胎膠。 係咪即係驚你射濕張嘢咧？ 第一啦，第二清潔啊。 因為我記得以前我做記即係做緊記者嘅時候咧，即係幫人影相啦嚇。咁然後咧咁啱有一次個 job 咧就係啲同性戀雜誌嘅。咁然後咧就去到有一間叫做。在銅鑼灣的啲上樓嗰啲係啲機桑拿嚟嘅， 係咩？ 即係入到去咧就有張膠袋，有啲黑色膠咁樣，成張水落嚟咁樣咧，一攤開咧，哇！你摸到嗰張膠都係濕立立嘅，跟住然後咧，哇！我已經覺得核突到不得了啦。 幾多錢㗎？啲機桑拿？ 我嗰咪唔知喎。跟住然後咧，影相啦，佢嗰啲床咧又係好似你咁講咯，係黑色膠嚟嘅， 黑色膠嚟， 係啊，掹 枕頭都係包咗黑色膠。 係啊，總之入到去就黑色，我係 啊，掹曬膠。 我就心諗。哇！屌係咪即係屌屎忽係咪叫咁有型咧？咁 嘅賴屎啊！屌你！ 我都係好撚驚， 丟啲屎出嚟屌 你！即係我諗係就係、是、都係濕立立嘅都係。 佢我哋嗰陣時有食指壓就係、是、佢會揾個中房幫你抹一抹咯，但係啲嘢乾淨嘅我抱咯，總之就咁啊！啲膠係真係濕濕地。 但係幾錢嘅咧？ 嗰陣時收都480蚊啊！ 480蚊。 480啊！所以浴巾啊冇貴過，真係仲平咗添。咁就上到啲日式字啊，嗰間叫我仲記得叫太子啊， 嗯， 真係叫太子，喺太子嘅， 而家都仲有， 執撚咗粒啦，喺九龍標行樓上啊， okay. 而家執撚咗粒㗎啦。太子啊，息子啊，咁咧嗱，我間屋可以間到三十間嗰啲房，咁嗰啲唔係叫房啦，總之一個床位。 豬肉台啦。 一個個床位，咁咧嗰啲床位係點嘅咧？間完之後，呢個木咧係飛機木都叫厚啲啊，佢又薄撚到咧，嗰啲直頭春袋皮咁樣木，嗰塊木板係間到上頂嘅。咁咧你千祈唔好撳落去，我話俾你聽，你撳落去咧就一定冧㗎啦。隔離嗰個知道你做啲乜撚嘢。咁咧，如果同隔離嗰個一齊去咧，隔離嗰個做乜你都聽到，講乜你都聽撚到嘅。咁咧，嗰個時候咧，佢啊啲女係點嚟嘅咧？你喺個大棚度沖緊涼先嘅，喺出邊就有個浴室，嗰啲浴室就係屌你，好似而家嗰啲廁所咧公廁浴室咁樣樣。咁啊，成班麻甩佬咧就佢你入去嘅時候就俾個 locker 仔你，咁你啲衫褲鞋咪擺撚曬入去噶啦。咁咧一系就俾佢拖鞋，你拖鞋都唔敢著啦，屌你！阿神寧願唔著鞋噶啦， 你驚佢個蛇精蛇入地。 係啊，咁啊，阿神神都唔敢著噶啦。咁咧就俾個locker 你，咁啊條鎖匙咧咪一係圈喺手圈喺腳度啦，咁啊圈住，咁啊沖完涼之後就入房，俾條毛巾你兩條嘅我記得。咁啊一條毛巾俾你抹身，一條毛巾俾你圍住個細佬，咁之後入房咧，入房條女之後攞兩條嚟噶啦。咁入啊嗰間房咧就成排麻甩佬一齊入咗去啦，咁之後咧佢就介紹啲女嚟，啲女嚟咧第一間唔啱咪俾第二間，第二間唔啱俾第三間啦，總之屌你老味個不斷 順吞 順吞咁啊，俾啲女嚟咁睇啊，咁咧啲女咧你啱咧咁啊入嚟啦，入嚟啲女做咩咧？帶個 padlock， 個 padlock 做咩咧？鎖住道門，因為驚俾人爆門嘅時候咧，嗰啲咁嘅春袋皮木啊，屌你拱都拱得爛啦，屌你個 padlock 都可以頂得一陣啦，係嘛？咁咧佢一入到嚟，嗰條女咧入到嚟咧，我記得係中女嚟嘅。咁啊，香港人嚟嘅，真係陀地。咁啊，第一次去日式。 你覺得如果你叫雞，你其實會唔會揀陀地咧？ 唔會啦，屌你冇服務啊嘛！嗰陣時唔識啊嘛，屌你嗰陣時北姑啱啱方興未啊，即係啱啱興起北姑。咁啊，先有日式子啊啫。咁嗰陣時未即係未玩過，咁啊求其啦，乜女都好啦。咁我仲記得嗰條女咧，就話俾我聽做文員，個樣子都似啊，即係冇乜撈味嘅。咁啊，佢一入到嚟咧，佢就話：你玩過日式子啊未㗎？我未玩過。佢得姐姐教你，咁點姐姐教你咧？一入到嚟，碌鳩已經唔硬得滯噶啦。佢咧就開始剝衫，咁樣剝啲衫咧，佢摺好咗之後擺喺床頭嗰度啦。即係都唔係擺喺床頭，擺喺枕頭側跟，因為張牀得三幾尺啫嘛。即係總之你唔好大力按落道門度啊！屌啦，兩邊嗰啲牆你一撳落係衰緊嘅，一定穿。屌你老味，煙頭辣得穿我啦。咁啊，一條女又同我講：未做過姐姐教你咁樣做。咁啊，你知唔知又識指下點玩？我唔知。嗱，第一。就開頭就按摩一下先嘅，揼下骨，咁佢真係幫你捻兩下背脊啦，捻兩下背脊啦，今日嚟啦，嚟一碌撚又硬唔硬啦，咁佢嗱日式指啊，就會幫你吹下燒先嘅，幫你吹下燒，吹完燒之後咧有個 body 嚇，玩個 body 先，body 完之後攞波其實真係省嘅你個身啦，body 完之後都唔好硬，咁佢話嗱我哋有啲喐動咧，你會硬啲啊，咁嘅佢又瞓低啦，你又瞓上去，咁之後佢又攬住你喎，喺你耳仔邊講。我好中意你，好想同你做啊！咁啊，講好多呢啲咁嘅甜言蜜語，咁你碌撚開始硬，硬嘅時候佢唔係叫你插入嚟喎，做咩咧？捻住碌鳩先，捻住碌鳩下面開始即係硬啲，你試下打飛機嘅時候捻住碌鳩嘅柄底嘅時候，上面咪硬啲咯。咁之後幫你捋下，捋下之後就硬啲啦。再硬啲嘅時候，佢話嗱，日式指壓咧就可以玩下花式嘅。佢話我哋試下狗仔式，咁啊試下狗仔式啦。喺後邊嘅時候，佢係咁扭個屎忽咁咧，哇過癮啦！屌你老味，仲硬啲。咁啊屌完之後咧。咁佢又同你講，日式指壓咧，條女咧就一定唔呃鐘嘅。你瞓低，你射完嘢之後咧，搞掂啦，再幫你揼下骨嘅，咁啊真係瞓低，佢再幫你捻多兩下，捻多兩下啦。咁佢就話：嗱，而家可以沖涼噶啦。不過咁玩日式指壓咧，呢度講 number 嘅，就唔係講名嘅。你下次上嚟咧，你就要叫 number。我而家寫個 call 機俾你，你下次上嚟 call 一 call 條女先 ，call 一 call 條女睇下嗰個小姐喺唔喺度，喺度啦，咁你咪上嚟咯，啱玩嘅話，咁你咧留低個 number 俾個中房話你幾點鐘上嚟，咁啊個小姐如果冇客就喺度等你噶啦，咁佢教埋你成個流程，同埋佢成個流程教得你咧就唔係好玩嘢，唔係好扮嘢嘅，佢真係好 nice 咁教你嘅，咁嗰次係一次好有深刻。 但係嗰時候係有日式指壓推出咗幾耐咧？ 大約我諗幾年光景， 即係已經有咗好耐， 有咗幾年光景。 咁你之後有冇再幫襯嗰條女咧？ 揾唔到嘅咯， 我已經揾唔到。 下次去都冇咯，冇。即係我噏翻食完33號咁樣。 呢啲真係好有桃花源嘅咁。 係啊，即係 你每次食完之後，你下次就未必會再見。 係啊係啊係啊，因為我問翻佢，我話33號，佢叫33號嚟都唔係嗰個嘅。我話咦，嗰個33號冇做啦，屌！即係個流動性好撚大嘅，即係唔同而家嗰啲嘅咁啊。 你話呢兩次係我最深刻嘅印象咯，即係你話同女朋友啊嗰啲有冇啲深刻印象？冇冇咁 touching 咯，即係佢完全係一種即係好好對客嘅態度去對你，同埋好即係點講咧？好好服務性嘅， 都係賓至如歸。 係，因為你對女朋友，你仲要諗下佢感受啊嘛。佢而家係佢單方面諗你感受啊嘛。即係單方面諗你開唔開心啊嘛。即係我兩次都係最深刻係呢兩次咯。即係其他就真係冇乜啦。 佛線捉塵啊，已經 咩嚟㗎？ 佛線捉塵即係冇乜好嘢話俾人聽。 可能因為試得多啦，再 你老婆喺度玩緊啲咩電棍嗰啲嘢喎？ 電棍係咩？唔係話屌你，頂我驚佢電袋喎屌你，因為到你年紀大咗嘅時候，乜都試過曬嘅時候，又覺得係喎，都冇咩即係。 所以其實去到玩到最後啊，即係翻轉頭，其實即係搞嘢嘅兩個重點，一即係靚女，第二即係好服務，即係呢個真係其實咁全部男人 終極啦呢、這個， 即係大家嘅追求都係咁嘅嘢，所以有呢兩樣嘢嘅女仔通常都係比較好市場。 所以而家。即係你話年紀大咗， 所以點解你見到啲小説裏面啊，譬如話小龍女啊，即係咧通常都係阿斯文啊、温柔啊、靚女啊，就會對你好咁樣啊，嗰啲就係、 是、哇呢啲終極啦， 永遠嗰啲都係喺個小説裏面咧，即係 先出現到啊嘛， 先出現到 真人會冇呢啲出現 啊嘛， 因為嗰次嗰個女仔真係好温柔嘅，即係佢教你點做成個過程，佢真係即係當你好似男朋友咁做嘅，完全係當你好似一個。即係服務對象咁服務嘅，咁呢啲咪真係 good 咯。同埋佢即係你都做唔到下一次啊。同埋嗰個服務態度啊，叫身形啊嗰啲都即係真係令到你有啲難忘嘅。 咁啊，三張嘢都仲 keep 到，令到你難忘咁都算係咁啊。 係啊，即係你話而家年紀大咗，想嚟多次一啲嘅即係好深刻，令到你刻骨銘心嘅性愛 party， 我諗都。好難啊，因為你個刺激大咗，同埋而家啲鹹氣多咗嘛，你以前冇乜噶嘛，即係 呢個都係好大鑊嘅其實。即係咧， 你而家話四五 P 嗰啲，屌你以前你諗嘅啫嘛，四五 P 啱唔啱先？你齋諗嘅啫嘛，媽哇屌你兩條咧一齊吹你條燒，你個畫面係諗嘅啫嘛，而家嗰啲真係俾你睇到嘛，即係你真係臨場可以有個好刺激嘅刺激喺度。 其實係咪其實而家睇鹹片睇多咗咧，令到你嗰個性愛嗰個門檻咧係太高咗。係， 你講得好啱。即係 睇到日本鹹片嗰女又幾靚又幾靚啦。 係， 即係大波嘅細波嘅冇波嘅， 嚇 大肚嘅冇肚嘅肥婆嘅。 啱啊！ 即係你諗到嘅種類啊，係咪我揾你？ 我訂間再覆啦。 係咯，即係你所有你想睇到嘅，其實你諗得到嘅。其實人哋都諗咗啦，跟住然後就反映喺個電影嗰邊。今日將你個門檻降得好低嘅喎，跟住然後你見到嗰啲其他即係可能係普通嘢嘅，你就覺得哦咁咯咁樣。 係， 以前冇呢啲嘢嘅時候， 以前冇呢嘢， 你 得 老師你都 想象啫嘛。 喂，老師你又會諗下。 啱。 阿師奶你都諗下㗎，即係因為冇嘛。 係啊， 咪有波你都諗下㗎啦。 你而家鹹氣多咗， 即係揸住兩個膝頭哥，你都諗住自己揸緊波。 行 紧个 石屎，屌你 老婆！跟住就咁，哇咁卵难嘅，即系你个你以前冇嘅时候咧，其实你个想象空间系宽阔。 啱啊，同埋以前做咩咧？有一样嘢最唔敢做嘅就喺海滩游水嘛。哇，屌你老母！你见到啲女，你根本落唔到水啊！你长期瞓喺啲沙度，因为碌卵硬到屌你老母，冇办法再硬。但系而家你咸气多咗嘅时候咧，你见嘅嘢多咗啊，个刺激观感大咗嘅时候，你好多嘢就系。屌，我睇戲都有啦，仲勁過你見嘢添啦，有啲 係 咪先？即係你以前冇啊嘛，你得 不過你唔係嘅，你個諗法就係、是、嚇、竟然呢件事會發生喺我身上。 唔係，但係你要話俾你自己聽咯。但係你如果一個日日睇鹹戲嘅人，你唔會覺得哇好撚勁啊嘛。 係。 但係因為以前唔係。 因為呢樣嘢好現實嘅，你譬如好似而家望到每日都有人跳樓啊。即係嗰個殺死自己個仔啊，嗰、那個就殺死自己個老母啊。 你見到。 喂，即係麻木真係咁嚟，即係你見得多，你自然就冇感覺㗎啦。 你刺激太多嘅時候，你咪會變得麻木。 好似麻辣火鍋咁樣，食得多你條脷都冇感覺啦，係咪？ 即係你開頭話麻辣火鍋啊，哇！等於食日本嘢啫嘛。我唔記得你嗱，我唔知道你第一次食日本嘢係幾時。我第一次食日本嘢都好後期㗎啦。你覺得日本魚生或者嗰、那個壽司真係好好食嘅？我記得我同寶寶龍拍拖先食第一次，即係日本嘅壽司。 我仲記得好似唔知去嗰啲咩回轉壽司食嘅，總之就哇覺得好新穎，非常之好食。而家食到你唔撚食啦，即係。 我記得我第一次食咧，就喺街邊咧嗰啲，即係以前有啲師奶咧。就揾啲飯，跟住然後咧揾個紫菜包住佢，即係揾張報鮮紙包住佢嘅。食嘅時候淋撚曬㗎啦。不過就係佢賣嗰個形式啊，話俾你聽啊，食壽司咁樣。咁啊五蚊咁樣，三四件咁樣啦，有嚿凍飯擺落口，咁你都覺得細個就覺得哇 OK 喎。唉，即係標準嘅嘢，你冇嘅時候咪講得好低咯。喂，屌你有嘅時候就嗰個不得了㗎啦。而家呢個年代都唔知好定壞，其實。你本來可以享受到一樣嘢嘅時候，你可以享受到好高層次嘅。但係因為咧，之前有人話咗俾你聽嗰件事係點嘅，即係好似咁樣，你聽日收到一隻拍得飛獵咁樣，然後咧有條撚嘢話俾你聽，喂，聽日阿布布龍控制拍得飛獵俾你喎。你本來你可能開心可以係十嘅，但係你聽日收到嘅時候，你已經知道咗呢樣就七。嗰條撚樣仲話俾你聽，喂，嗰只拍得飛獵係唔知八五年嗰只版本嚟嘅，屌你仲知道埋添，跟住你仲上網查一查啦，哦，原來係呢一隻， 即係開始變得唔中意啦。 好慘啊！即係你原本可以享受嗰、那個，哇，簡直係覺得哇，人生去到頂峰啊！有乜辦法你可以知道嗰樣嘢，同時會享受得好足夠嘅咧嚇？ 我覺得好困難。等於而家一四一嗰啲叫雞網站啫，你根本啲預計咗條女係點嘅樣噶啦，睇咗條女係咁嘅樣，你唔同以前嗰啲叫雞啊魚蛋檔咧，你唔知噶嘛，撞嘅啫嘛，真係。即係嗰啲服務你真係撞嘅啫，雖然十次裏邊真係撞得一次係好嘢，但係你都會有一個開牌開心嘅心態，即係你唔知嗰件事係點樣樣，但係而家你預計到係點樣樣根本都。 所以其實即係從享受嘅角度去睇啊，即係你話如果唔係享受咧，即係做事啊，做人啊，梗係想有預計啦。即係你想預計，你想預示到你之後會係點樣。但係咧你如果你買得越多保險嘅時候咧，其實嗰件事就會變得越平庸。 係， 即係好慘嘅呢樣嘢。你譬如話，你當你好似飲酒咁樣，即係你原本你諗住啊呢支威士忌。你都係對佢個期望係好高嘅，但係原來你之前咧係飲呢支威士忌， 睇曬酒瓶 啦，聽曬你朋友評語啦，其實你心情係好影響你嗰、那個對嗰樣。你如果對個期望好高嘅時候，佢出嚟嘅時候普通咁樣，其實佢未必係好渣嘅，跟住然後你就會有個評，其實唔係好差啫，係 OK 啦咁樣。咁但係人哋可能咧已經係即係支酒已經花咗二十年去釀出嚟啦，咁然後但係因為一啲無釐啦家嘅人講咗啲無釐啦家嘅嘢，你冇辦法自己去享受嗰件事，你係帶住人哋一齊去享受嗰件事， 你係帶住人哋嘅陰影去享受嗰件事啊。 係啊，所以你話就算係睇鹹片都好啊，即係所以有時或者可以咁講，其實基督徒係特別識玩嘅，可以咁講。屌佢婚前唔屌閪噶嘛？ 屌你啦，講啊，唔知識幾多閪婚前屌你，做撚個阿媽唔認得。 即係嗰啲冇辦法去享受到嗰件事，係嘛？即係你如果你喂你如果嗰啲人啊，即係完全咧係之前乜春都未搞過嘅時候，哇！結婚嗰日簡直炸彈一樣啦，係咪？屌你咩？由一歲去到你結婚前一日，你冇完全冇睇過鹹片嘅，波又未掂過，成日好想掂，日日好想掂，最尾冇掂到，哇！一掂落去仲唔心臟病死啊？係咪先？即係你個人類，你覺得哇！我承受壓力嘅程度終於去到頂點啦。你但係你而家就係冇啊嘛，而家你就係、是、喂你點解其實你覺得？喂，你下面都睇過啦，本來仲勁抽啲添，有啲實際係點啊？差啲咯， 啱啊啱啊， 係啊，即係你變咗你個追求嗰種食嘢都係啦。以前你覺得喂鳳爪排骨飯呢個世界無雙啦， 哇！簡直屌你美食啊，屌你人間美食啊！ 同埋咧，慢慢消失咗嘅咩窩蛋牛肉飯 啊，係啊係啊係啊， 哇！你覺得哇好撚食到啦，真係。簡直是 即係而家真係好撚難叫個窩蛋牛肉飯。 即係牛扒、窩蛋牛肉、窩蛋牛肉飯。牛扒唔食嚇。即係而家而家難啊！即係而家你仲食過好多種唔同嘅米啊，即 係 又印度米、又泰國米、又大陸米咁樣。啲牛肉啊，又食過人哋咩陳皮牛肉球。 係牛肉都分好多種咧，而家啲人食又話要屌你到咩澳洲牛肉，又咩牛肉，屌你以前街市牛肉啦。 跟然後咧，我喺有時同啲 friend 去打邊爐咁樣，那個 friend 話：，喂，呢度啲手切牛真係好撚好食咁樣。其實我每一次個感覺都係覺得冇乜特別啫。牛肉咪就係牛肉咯，係咯，即係呢、這個 可以好食幾多咧？即係如果當你賣完廣告之後，我 expect 係有100% 唔同，永遠只係得5% 嘅 difference。係啊，即係如果你叫我飲支酒咁樣，即係如果佢個分別即係$50同埋$100，佢相差嘅分別只係得5% 嘅，我會飲$50。係啊，所以有時啲嘢，唉，我都唔識講。呢個年代咧，即係你慾望越泛濫嘅時候咧，即係。其實是越享受不到的件事，你知得越多你是越難享受，你知得越少反而覺得越過癮，所以你譬如以前戰戰兢兢，哇，你買本龍虎炮 你簡直好像呢深入敵陣， 是 啊，黐曬起就拉一嘢， 嗰啲腎上腺素分泌啊！我屌你老味，真係啊！哇，屌你由腳板底湧撚到上嚟，你買完袋喺個身度啊！哇，屌你好似袋撚住嗰啲咩國家機密咁樣，幾撚驚俾特工拉啊！ 你完全係感覺到，喂，屌我好似帶住一啲冰毒一樣， 啱啊！ 然後咧做咗一件哇可恥到不得了嘅事，喂嗰種咁嘅 刺激感啊屌！ 係咯，點同而家咁樣撳個 send 即係條 video 到你個電話度，咪睇完之後揼啊！ 啱啱， 你對嗰樣嘢嗰種珍而重之嗰種程度啊，哇簡直係等於你細個收藏咗一件最好嘅貼紙， 啱啱， 同埋一張你覺得極名貴嘅閃卡喺度， 係， 人哋睇冇價值，你睇嘅時候價值100， 啱啱啱。 咁然後而家冇啦，你冇辦法再有嗰種感覺，就係因為已經係太多啦 。因為以前你龍虎炮啊或者火麒麟，有一段期間係即係睇到個閪嗰啲，哇！你咁撚堅嘅呢啲咩書嚟㗎？屌你 抹開咁樣 啊！係啊，而家屌你老尾咩？ 所以其實係咪應該咁咧？嗱，即係一個好老土嘅假設，即係你可能諗都冇諗過，係咪應該將自己嘅生活過得翻清簡啲？跟然後咧，再去享受翻一啲，即係到你 而家好難清簡噶啦。我哋個咁嘅年代，資訊極度泛濫同爆炸，你有啲咩可以清簡到？ 唔係你譬如話，你可以即係試下一年唔飲威士忌，然後再飲， 咁啊可能好啲。 即係你個味蕾已經係佢已經 simplify 咁簡化咗， 咁啊好啲。 或者係兩個禮拜唔打飛機咁樣，然後咧一次過去揾條好正嘅， 應該唔得啦，因為好多寫喺個記憶裏邊啊都。 跟住然後將啲鹹片一次過撳個 delete 掣， 最弊咪你又 download 翻，屌你！ 好，咁你再 download 翻嘅時候，代表住你個慾望已經係提高到一個頂點啊！ 但係都係嗰啲嘢咯。 但係你個特點係咩咧？就係你就算啊，你昨天滿足了，昨天你打上飛機了，然後其實你明天都反正都有在這裡，你會照做的嘛，你不是有需要先吃，即 是你 是不是都要吃， 是 個情況是這樣嘛，那你不應該保持著我不肚餓就不吃， 很難的，我覺得很難， 很難， 真的很難， 人世間就是這樣，不過你那個對咯，就講到這裡吧， 希望大家有個 吃到好東西 的性經驗，拜拜， 有個歡樂的聖誕 好啊。